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真想在你面前说一遍，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嘴唇。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凉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一天天打冷战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了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大家实时互动。 大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那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也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首先介绍的是豆瓣电影的杨欢喜，欢喜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啊，好久不见了啊。 嗯， 其实也还可以。好，再来介绍青年演员薛伟，薛伟你好。 大家好。 这话都让我说了，我刚才接得好尴尬。 是呢，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怎么跟你一起做节目。 就是啊，我觉得王哥啊，他是有一种特别怎么说，一个好心肠，一个救苦扶难的菩萨心肠，同时呢也是比较爱提携后辈啊。好，那我们 什么玩意儿，这前面整段垮掉啊，大哥你说点能播的行吗？ 我想了半天才最后那一句，不然怎么让前面整段垮掉。 哎呀行吧， 累死我了。好，那我们今天在下半时段的今晚戏中戏呢，我们四个努力来一段是喜剧之王。 哎， 当时尹天仇就是去这个片场啊找工作，然后再客串一个龙套演员。 我是一个演员。 你是一个演员。最后说的是我是个警察。 我是一个警察。 啊，然后最后和副导啊之间的很多戏，包括这个时候他也看娟姐也出现了等等等等的场务也终于出现了啊，这么一段。在稍后呢给大家一起来努力的还原一段，还原一下。那上半段呢我们还是就现在的比较啊火热的一些话题啊有一些小感想。就是前段时间大家可能已经在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交网络上，包括网上看到了这么一个新闻，就是也有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了这么一个专有名词叫锁场 啊。是啊，我还专门找人给我解释一下什么玩意儿，这是 就是蚂蚱锁场啊，锁蚂蚱啊。 对呀， 当时就想怎么回事啊，其实啊就是前段时间我们这整个在这个进入八月份包括七月下旬的时候，战狼二开始上映了啊。这部电影以一种横扫之势面对中国的所有的电影院啊，然后这个电影院当时我们同期这个稍后上映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影片，比如建军大业和三生三世等等的，但这个时候由于这个战狼二的表现过于突出，这个电影院的排片就想倾向于战狼二。但这个时候呢由于电影院的一开始的一些营销行为商业行为，他做了很多预售，这个预售过程中呢很多三生三世的这些这个影迷们包括这些演员的粉丝们，哎呀发现我们这个排片要不行了，要被拿下了，这个简直跟战狼二没法比拟，于是他们就提前在预售阶段每场先买那么两张票。哎你甭管是100个座位80个座位还是200个座位，我先买两张，这样你这个这一场次 这个排片 有售出了， 对，你就不能给它撤掉了。这样一来呢，当时还有很多影迷在网上晒出了什么成功锁场2000场等等等等，2000场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对，这也多少钱呢？ 按照我们现在平均上座率12%左右，你可以想象一下，100场事儿了，那也就是说这大概损失有，他们那个影院经理好像算了一下，几百万。啊，几百万的损失啊， 不能叫损失吧？ 少卖 ， 比他如果说排《战狼二》的话少卖。 对， 于是影院就下了毒手。 哎， 我设备坏了，放不了了，那怎么着啊？ 强行这个拆锁， 强行就不给拍片了。然后呢，把你票退给你，你多少钱买我退给你。然后呢，大家有这个有新的这些影迷，去现场一看，你这没坏呀。你这不还是放别的电影了吗？ 就放它坏了，放别的都不坏。 一怒之下啊，这个大家就开始在网上有各种各样的争吵。由于很多朋友对于这个某些粉丝在这么多年的这种行为来，大家有一些小反感，所以大家认为这个电影院的行为好像还不错啊，有一些就是情绪左右自己。欢喜，你怎么看影院的行为和我们影迷的锁场行为？ 之前有过类似的案例吗？为什么这次好像是头一回听见过出现这种现象？ 像之前也没有什么，太之前其实更多的是一些排片上的事儿，就是本身影院就是在一个上电影上映之前或者之中，它排片跟粉丝的行为好像关系不太大。然后当然这次偏偏赶上就是粉丝变成主力军了，然后所以你说他一个就如果这个事儿开始分了正义和非正义的话，就有点 谁错的 时候、 啊、 对这个事儿现在反而不太好说，其实没有对的，我觉得都有问题 撕起来了、 这个薛伟你怎么看这个锁场和影院的一些行为？ 我觉得这个就是其实挺不道德的。 对， 谁呀、咱先说谁呀、 就是影院这边吧，就是挺不道德、就是为了利益吧， 啊， 我觉得有点不好。 其实啊、你说影院逐利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凭什么你只能赚钱不能赔钱呢？这种预售是你通过你前期看片儿、你自己的决定进行的排片、然后发现你自己的决定错了，让大家来买单，我给你撤了， 这叫什么投机分子啊？ 这个你看，这一下你就让人觉得很不满了。是我们这个锁场的行为呢，这个影迷的一些行为，他这个心里可以理解，希望自己喜欢的电影或自己喜欢的演员呢，能在这电影市场上、更站得住脚，更多一些排片。但是呢，其实也不是很理智啊，确实 应对没有办法的办法。 对，确确实实给人造成一定损失。而影院的反应就好比啊，我上货完事没卖出去。让我退给你，我不要了。这个你做买卖 反而有点店大欺客的感觉。 对呀、你这个买卖不能这么做，是不是？ 对，他跟人预定了比方说1000箱矿泉水，他以为全都能卖出去、然后有顾客跟他订了2箱嘛，对吧？你进1000箱，我就在这留2箱，我周五来取。他发现1000箱卖不出去，我只能卖出去2箱。对不起，你这2箱也没有了。 啊，然后把1000箱给人 全都给退回去，这性质是一样，其实是影院违约在先，对吧？ 因为他这个、咱这么说啊，这个影迷买这张票。没有问题吧，你卖我买，咱们正常的这个交易行为、 对， 而且你这张票一旦卖给我了，咱们就产生合同行为， 合同就生效了嘛。 哎，你是供货方，我是买就是这个就是消费者， 交易双方， 然后你撤了， 对， 其实 单方违约嘛。 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个从咱们现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来讲，我觉得影院也是站不住脚的。 对，所以说这个社会，我们呼吁更多的契约精神。 其实还有一点啊，刚才跟欢喜在节目开始之前，你比如说王哥，假设你喜欢一部片子 啊、 这个电影呢不是特别的大众，就是可能比较小众一些、然后呢口碑还不错，或者是文艺片呐、或者是其他片子。 22嘛，我们前两天刚给大家推荐过的22。 我们在电影院买了票，发现排片不好，他给你下了。 好讨厌啊，我都买完票了，你为什么给我下呀？ 这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如果支持啊，但是我觉得从道义一方啊、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粉丝行为一开始就粉丝行为在前，所以怎么样、要支持影院的一些这个自保的行为。但是咱们换个角度来想，假设有一天你非常喜欢的一个小众片啊，虽然我们这个小众有些时候不被大众所理解或者市场不认可、但是你买完这个票，影院就给你下架了，强行的放了另外一部电影、好，就放这个3生3世。你是不是觉得好开心好开心呢、 对，这个事儿反正 就是如果是像你说的这种情况的话，就会觉得这个小众电影的受害者的感觉会更浓。 嗯， 因为现在《三生三世》这个本身这个电影质量我们也不评价、 嗯、 然后这个粉丝行为我们也不评价，但是他这个事儿摆在这儿，就好像两边的问题是一样重的、 嗯、 所以他的受害者的感觉就会低一些，就会弱一些。但是如果是比如说二十二或者一个另外之前什么冈仁波齐，他就是没有这么 火的琴 对之类的、嗯、然后这个独立电影它的给人感觉就是比较弱势一些。 嗯， 如果碰见这种事儿的话，可能就是电影院这边的反对呼声反而会更强。 对， 但是现在就是它的反对呼声被那些抵制粉丝的这帮人的声音给压下去了。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 对， 也有道理啊。 大混战开始。 其实你像以前我们也看到，在排片上，和影院呢都有一些，和院线呢都有一些在这个网络上的一些交锋。 嗯、 但是那种交锋，就像刚才欢喜所说，我们好像以前很少发生在粉丝之间， 就没闹都、嗯、闹过这么狠过。闹 一般就是像冯小刚有片子出来的时候，然后 潘金莲 怼一怼啊，院线上，对对对对对， 当时是因为。 制作方会发生炮轰一下顶天了、嗯、 对，是40%的排片嘛，他觉得这个排片不够多、 嗯、 但是40%的排片，你知道你已经羡慕死多少多少电影从业者了吗？ 可不呗 还真是。然后紧接着呢，我们再往前算的话，就百鸟朝凤当时方力啊， 对， 那个方力在这个进行宣发的过程中， 扑通， 对，这一跪呢就开创了中国电影的这个跪的先河， 然后让少女 闪 光少女学了一把， 扑通 跪 跪牌， 那真是 真的跪一地。这跪完之后，这个文案是我写的，电话是我剪的、 嗯、 这个什么什么是我，这个也感觉不是很正常， 教坏了。 您觉得创新，你觉不觉得现在我们是不是由于我们这个平台方啊， 嗯， 就过于强势呢？有没有这种原因？所以你看，就各种方法来求排片。 对，现在我感觉就有点，对于一部电影来说，它的质量和它的这个气氛本身跟宣发脱节的现象很严重。 哎、对对对。 就比如说《闪光少女》，它真的还是一部值得看的、非常新颖的一部， 对对对， 良心来说还不错， 对的一部挺好看的片儿。然后，但是呢，它非得用这种逆向的宣发，不管是从做海报啊，然后这个跪一地呀、啊，就这些让人觉得特别。low 的行为去，不管是吸引你眼球，还是让你有这种想去猎奇、想去窥探一下的这种心情，让你去看。但是他是好像说用这种方式吸引你进电影院了，然后你看完，哎，发现跟自个儿想象的不一样，怎么这么好看？然后再用口碑再继续传。想太多，我就觉得， 对，所以说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队友啊！真是啊， 这个感触真是挺深的。像以前我们经常讨论的是，就包括欧美一些就是这个电影行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呀、 嗯， 就有一些小电影院，这些电影院有完全的自主权， 对， 它不在这个院线所属和这个大的这种集团内。也就是说，一个导演如果拿出一个制作团队，拿出自己一个制作的片子还不错，他可以找着电影院单独去谈，你看怎么样、 嗯？ 可以的话，你帮我放， 对， 他就会给他放， 对， 然后再一点点来。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大量铺平的过程中涉及不到的事儿、 嗯、 没有办法，我们现在是以集团行为、以商业行为，一铺1000块平、10000块平这么铺下去，我们也做不到这种小电影院他可能做那种灵活呀，给很多新人机会的一种方式。 没错 啊，希望我们以后是不是在那个适当的管理情况下，让一些就是不是说连锁特别多的小电影院有一定的自主权、 哎、 给一些小片子还不错的口碑好的片子一些机会。 但是咱们现在好像已经有了那个文艺院线联盟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他们比如说8月25号曼彻斯特海边的曼彻斯特会上映、 嗯、 然后就是全国可能就是每一个城市平数不多，电影院不多，像北京的话可能是有那么几十个电影院来放、 嗯、 但是一定放。所以就是之前有我看见有一个表、 嗯、 它是不管是大城市小城市，它是每个城市多少，但是就已经放在这儿了、 嗯、 就不会有变化、 嗯、 就这个有这个趋势还是觉得有希望的。 希望。 其实你发现啊，咱们时间所剩无多，简短接说、 嗯、 就是咱们北京电影节和上海电影节的时候、 嗯、 咱们展映阶段、 嗯、 有很多老片子还有以前大家很少看到的片子在上的时候，大家抢票都抢疯了。 对， 真是这个市场还是挺大的。 对， 但你跟整体我们这个就是500亿这个盘子市场来比， 对对对， 可能不那么大。 是， 但是我们是不是能拿出一部分电影院，拿出一部分的屏幕来给这些小片子呢一些机会、 哎、 也就别让这个又 锁场又干嘛的，你说这弄得大家都不开心，然后再真有人告您违约，就算赔十张电影票您不在乎，这多丢人的事儿。 希望这个行业能越来越水清，但是这个不用特别清啊，差不多清就行。总之这样大混战我们谁都不愿意看。 水至清则没电影。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我们下半时段，介绍一下网际网大和今晚戏中戏。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宇，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我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有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天打冷喷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参与到互动中来。同时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下半时段我们还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 好， 现在这个第一部啊，还是我们这段时间一直排在这个榜首的这个《春风十里不如你》， 势头非常强劲啊！播放平台优酷单日播放量7357万，这部剧真的是越来越火啊！这个今天又是以榜首位置出现啊！这个《春风十里不如你》呢，改编自冯唐的小说《北京北京》，讲的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青年秋水，遵从父母的意愿考入了医学院，遇到了性格截然不同却同样爱着他的小红和赵英男。在秋水和赵英男交往的7年里啊，这小红也还是一直守在秋水身边。即将毕业的时候，痴迷文学的秋水被赵英男批评不务正业，两人就渐行渐远。但小红理解秋水，欣赏他的文学才华，是秋水的心灵伴侣。最新一集我们不剧透了，您看着吧。 好，本来说介绍最新一集，一想介绍剧透简直是一种特别罪恶的行为， 是吧？ 算了，好了，我们介绍一下第二部《飞虎队大营救》啊。这个《飞虎队大营救》呢，这个播放平台在是多平台啊，播放量达到了3077万啊。它的时代背景是历史转折的一年，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末期。那对于和平的向往呢，可以说是世界人民空前的团结。那回击法西斯的这个势力，中国战场同样是军民一心。不同国籍、不同信仰的人们为了和平全力的奔走。那八路军特别营救小分队的翻译左云，从大局出发，多方斡旋，团结八路军指挥官包卫国，晋绥军团长左中 忠良啊，楚家在寨的大当家楚山虎多次的以身犯险卧敌敌方，除了斗智的文戏，还有大量斗勇的战争戏份啊。据透露啊，这部剧跟以前的作品不同的就是呢，战争场面比较多。那激烈的战争场景呢，被迫卷入其中的人们呢，或生离死别，或流离失所，展现出战争的残酷，引发我们反战的一种思想。 是的， 真的，我觉得像网剧更多的加入这些战争的大场面，现在是慢慢的这个势头已经起来了，比以前的这种尽量控制投资成本啊，以其他的这个小花活来赢取受众的这么一个方式，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趋势啊。 没错啊，第三部为大家推荐的呢，叫做《怕怕之护士笔记》，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13万，这属于一部网络微剧啊，每集3-4分钟啊，涵盖了所有剧情。最受观众瞩目的剧情呢，都是导演组经过反复推敲选取的这个真实发生的和新闻以及民间传说而改编的，而且它聚齐了什么恐怖啊、知识啊、幽默恶搞等等特质啊。反正呢，就是故事都是在这个医院里发生的灵异事件，讲的是御姐美女护士啊、小鲜肉实习男护士、男医生以及病患之间啊，在医院里发生的种种故事。总之吧，这个《怕怕之护士笔记》走的是恐怖加神转折路线。剧情我们又是不能讲，因为剧透会招人烦，所以您去看看吧。 我真觉得这个3-4分钟的这个体量还是挺让人感兴趣的。 3-4分钟讲好一个故事，真的还是时间是够的。 多难啊！ 啊，因为你看，像有一些漫画呀，有一些微剧啊，其实真的就是3-4分钟一集。每次你看完了之后，哇，这种感觉啊 真的，我觉得这个体量呢，我还是挺感兴趣的，这个回头可以去关注一下。 3-4分钟。 好，再来介绍一下网大，介绍的第一部是九天玄鸟呀，一听就是很玄幻啊，这个海报也很玄幻，头发都是白的，然后它的播放平台是腾讯视频，播放量是达到了648万。仙侠题材嘛，电影讲述的是几位仙人隐居在仙境，当然了它只能在仙境啊，但是在这里发生了一起离奇的案件，在仙境发生了一起离奇的案件，好，根据这个案件展开了一系列爱恨情仇的这么一个故事啊。被通缉千年的这个应龙天神白岩爱上了封印法力九天玄鸟修成的美女，却因为爱情而堕入魔道的上仙啊离幽瑶，二人发现啊这个水灵渡泉助他修成人形，从此三人隐身于世，结伴开启了什么呢？棺材铺，互相守候，故事就这样从这个小铺子开始了。 九天玄鸟，想起那个《还珠格格》第二部里边那个白莲教的那个说。九天玄女下凡尘，我天哪，我现在一听这个名字我好害怕是吧？ 好， 第二部啊，星游记之风暴法米拉，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78万啊，没错，这是一部动画片儿哈，而且是中国首部国产的网络动画电影啊。剧情呢说的是在广阔的宇宙当中存在着一条极度危险的虫洞航线，叫做魔鬼脚印。为了阻止其他人进入这个魔鬼脚印呢，神秘组织银河眼就封锁了可以到达那儿的坐标。魔鬼脚印呢就逐渐从人们的视野当中消失了。可是唯一能进入魔鬼脚印的飞船引擎朱比特之心也变成了竞技比赛风暴法米拉的奖品。就成为了冒险者们的荣耀。哎呀，这各种人一起组队啊，就踏上了这个残酷的赛场。反正总之呢，就是类似于这个在寻宝探秘探险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一系列离奇曲折的故事，希望大家关注。 据说这部那个动画电影的它那个制作好像还挺棒的，它里面的团队和很多人都是这个咱不敢确认，我先不说了，这两天我争取把他们联系过来啊。 好， 他们好像这个制作团队是挺棒的，这个具体一个情况我现在我说不清楚，咱不敢瞎说啊。回头跟他们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动画电影也是这些年大家一直在想的一件事，曾经我没有那么好的动画基础，为什么现在一部部动画电影或者动画片让我们大家这么不满意呢？ 对，当年看过这样的介绍，50-6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动画水平是世界领先的。 对啊，水墨动画年代天下， 远甩其他国家，那是几十年的进度啊！ 好，再来介绍一下最后一部网大，就是《人鱼之恋》啊。这个名字一听，他怎么扛个鱼枪啊，还是鱼竿啊？啊，一看这个海报，感觉这个跟你这个片名感觉很虐的样子。 对呀、 啊，播放平台爱奇艺，播放量是19万。说江南的父亲江振波是一家实力雄厚的房地产老板，由于江南的这个母亲啊过早的去世，他从小跟着爷爷江本成在乡下的水库边长大。那江南这个野性不改啊，桀骜不驯，经常惹是生非，他父亲就非常烦恼啊，最后你出去吧，把他撵出去了。那李曼呢是郊区湾田小学的女教师，学校附近呢有一座大型水库，为了安全起见呢，这个李曼每天这个水库边上啊来护送学生。有一天呢，这百无聊赖的这个江南独自躲在水库边钓鱼，这调皮的学生小东玲子就喜欢用石头扔水里把这鱼吓跑。 好。每次的李曼老师都是呵斥他们，哎，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可是两个小孩子无所谓啊，嘻嘻哈哈的跑了。那江南看着这个李曼老师也很是无奈，二人慢慢慢慢相识相恋，经过这个坎坷的历程呢，终于牵手在湖边相恋人生、原来是钓鱼啊，人鱼之恋。钓鱼差不多吧，反正这个海报看大鱼竿我还觉得挺惊悚的，不是人鱼之恋吗？怎么还钓上来呀？ 是啊，是。行，今天这个几部网剧网大都给大家介绍完毕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开看一看、 那好，今天呢我们这个戏中戏来的就是我们这个喜剧之王。 哇、厉害了， 很多喜欢周星驰的朋友对这个喜剧之王的这个评价非常非常的高、 那哪是看了一遍呢。 对啊，这个我反正我刷了几遍了， 是吧？ 我觉得这个拉片的时候吧，他呢，你越琢磨他很多镜头啊和情节处理啊，他越是厉害啊。 是， 那我们先放一段他的原声，听一听他当时就是我们就是开场这一段，尹天仇跑这个剧组去当龙套寻找机会的时候，和副导发生了这么一段冲突啊，也不是冲突了，大家这个来找机会嘛，恰恰好好有一个演死尸的机会，这样呢也是我们今天这个后面这整个的这一个唯独剧本的一个开头。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各部门准备。 快，就是你啊。 找三姐哥。 阿姨， 阿姨， 我也在找他呀。 喂，我没发你通告，你来干嘛？ 啊，是这样的，上次你不是叫我回家想想怎么死吧？我想过了，又让我领悟到了一些新的启发，相信我现在的演出呢一定会让你更加满意。 如果是两年前，我就一刀捅死你。 哎，这个刀呢跟枪不同，中刀通常都是这个位置，哎，这里要伤口大一点呢，脸上会再痛苦一点，如果是被自己朋友出卖的话还会，我想不到啊， 我干你的。 三女哥，我只求演出，就给我个机会吧。 你喜欢站着是吧？好，那你站着吧，我不给钱啊。 不给钱我也做啊，我只求个便当就行了。 便当不用钱买啊，看我管。 什么？ 哎，你看你找这当死尸的道具不行啊，太难看了，快找个像样的，等着用啊。 是是啊，行行，马上来啊。哎，多谢照顾啊，三姐哥。 啊，只有便当啊？ 没问题，要不先化个妆啊？ 现在化。导演，演员 OK 了，演员 OK 了 ，Action。 好，就是这么一段啊，这个咱们截取了其中一段开头。然后呢我们就会是顺着这么下去啊。 好， 其中这个主要演员是这个天仇和这个副导、然后其中我们后面会出现这个杜鹃，这个娟姐啊，就是莫文蔚、这个演当时在这部戏里边是大咖啊，提携尹天仇。 对， 这个霞姨呢是场记啊、还有就是导演场务旁白，场务就是著名的吴孟达老师了，就是他应该拿奥斯卡奖 卧底吗？ 差点被打死吗、好，那个这个还是把这个薛伟来天仇吧，咱们主要的周星星，周星星老师是不是？那个王哥 啊， 辅导一下。 哎妈呀， 这个 好呀， 我觉得特别符合你的，你就挤兑他，你就看不待见他，你就看不上他，多开心的一件事儿。 好的， 好，那这个霞姨和这个杜鹃，咱们这个女士角色，这个欢喜来吧， 来， 这两个角色也是不冲突的。然后剩下这个导演、场务、旁白这些呢，就是我来盯一下。 好的， 咱们就从这个321，然后从这个副导看到尹天仇，哇，又是你啊，开始好不好？ 好， 来，准备好了吗？ 好嘞， 好，来啊、分好一下，想好自己的角色啊。来，321， 来，又是你呀、 啊。哎，早啊，三姐哥。 霞姨， 霞姨。我也在找他呀、 我没发你通告，你来干嘛啊？ 哎，是这样的，上次你不是叫我回家想想怎么死吗？我想过了呀，又让我领悟到一些新的启发。哎，相信我，现在的演出一定会让你更加满意的。 如果是两年前，我就一刀捅死你呀、 哎，这个刀呢跟枪不同，中刀通常是这个位置。哎，这要伤口大一点的呢，脸上还会再痛苦一点。如果是被自己朋友出卖的话，还会死。我想不到是你 走开啦。 哎，萨尼哥，我只求演出，你给个机会嘛。 你想站在这是吧？好啊，那你就站着吧，我不给钱呢。 哎，不给钱我也做呀。哎，我只求个便当就好了。 便当不用钱买呀，你快走开啦。 三妹， 什么事啊？ 你看看你找来当死尸的道具不行啊，太难看了，快找个像样的，等着用吧。 哎，是是是，行行，马上来啊，马上来。 哎，多谢照顾啊，萨尼哥。 那就便当啊， 没问题。哎，要不要先化个妆啊？ 现在就化。导演，演员 OK 了 ，OK 了。 Action。 杜鹃带领一班人马翻着筋斗上了场，被机关弹起来落在地上继续厮杀，所有人倒地。这个时候一只蟑螂落在了杜鹃姐的靴子上。 啊，蟑螂蟑螂， 哎，还不过去帮忙啊。蟑螂飞到了天球身上，一群人用折凳锤子在天球身上乱打，天球却纹丝不动。哎，娟姐娟姐，打死了不用怕，没事吧？还没咔呀？哎，咔咔咔咔咔咔，天球醒来。 行了行了行了，打蟑螂嘛，用得着这样吗？拿个锤子打蟑螂，快看那个人有没有事了。 啊啊，我没事，娟姐，谢谢你关心啊。 你为什么不躲开呀？ 啊，我不躲呢，是因为导演还没有喊咔。我既然是一个死尸，当然是不能动的。 听到没有？都听到没有？ 听到，听到了，听到了。 只要没有叫咔，就要继续演下去。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说的。 用手一指尹天仇。 专业，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尹天仇。 怡姐，给他一杯咖啡，一会儿把他电话号码写下来。你以后跟我开工。 哎，多谢娟姐照顾。 这镜头 OK 吗 ？OK 啊，军火马上就到。娟姐，换衣服吧。 萨尼， 是 我拜托你啊，临时演员也很重要的，就像那天那个什么神父怎么死都死不了那个，以后不要再找他来瞎搅和了。 过了几天，天仇再次来到片场找工作，在等霞姨的时候自言自语道， 那个大学生就拿着两把菜刀就这样大声叫着冲了过去，那叫声鬼哭狼嚎一样。哎，他彻底把一个黑社会的精髓演绎了出来，就全靠他坚持的演出，终于被他收到了20块保护费呀。 你说什么呀？ 坚持呀，霞姨。哎，其实我可以。哎，你再帮帮忙嘛。我现在对于拿刀有新的体验了，很适合拍刀剑片。 你到底想怎样啊？你还嫌害我不够啊？还敢叫我再来帮你啊？走吧。 喂， 对不起对不起，三妮哥他马上走。 找你呢，化妆摆位了，走吧。 哎，多谢啊。 导演，替身 OK 了。 哎，不是说找不到吗？耽误时间。 哎呀，现在找到了，你行不行啊？ 没问题。能够做娟姐的替身，我会全力以赴的。 导演 ，OK 了。 好，电话。 哎，导演，等一会儿我除了热之外，可不可以再多表演一种孤独的冷啊？ 你尽情做吧，反正你不要把头转过来让我看到你，明白吗？ 啊，明白。 好，点火了，站好了，别动啊。这时道具在尹天仇两只胳膊上点着了火。哎，准备啊！哎，怎么有鸽子在那里啊？哎，导演，我故意放在那里的，上个镜头有鸽子。那一会儿拍的时候鸽子飞来飞去会扇到火啊，拿走。哎，导演，白两只鸽子在那儿已经多高啊，有多高啊，有多高就很难说了，因为高定是很抽象的，总之就是高了。那摆上去看看吧。替身，不要把头转过来。 怎么样导演， 是高啊。哎，那我们试试啊，来，鸽子头对着我，来试试鸽子屁股对着我，拿开一只，准备。哎呀，还是不要鸽子了吧，把它拿走。准备啊，哎，打火机呢？这时尹天仇身上的火还在着着，导演借他身上的火苗点了一根烟。来，兄弟啊，借个火。 哎，导演，这里有 啊。真的有吗？点得着吗？ 能 啊，那快点快点啊，准备 ready， 站好了别动啊，来开机，来 action。 天仇终于受不住热倒在了地上，工作人员熄灭了火。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每次你都这样。哎 呀，对不起呀，三妮哥，很热嘛。 我不跟你说了吗？你说你可以的呀。 哎，给个机会再来一次好不好？ 你还来，换个机灵点的，怎么做事的三奶？ 哎，对不起导演啊，滚吧你。那我已经很帮你了，以后别再来了啊。 哎呦，我刚才，哎，你有没有闻到烤鸡翅膀的味道啊？哎，我的手臂也算是为艺术牺牲了。 常务，找盒鸡腿饭给他。你呀，以后不要让我再看到你啊。 鸡腿饭啊，来看看是鸡腿糊啊还是你胳膊糊啊。哎，还是鸡腿糊啊。 哎，三妮哥说我有饭吃。 走吧。 跑龙套的不是人呐。 说什么呢？大点声。 跑龙套的就不是人呐，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整天臭屁到处叫人演技，讲人学人讲理论啊，教人做黑社会收保护费，你简直侮辱演技这两个字啊。 喂，吵什么了？开工了，做事做事了。 大爷面前讲演技惹我生气，走啊。 好过瘾啊。 这个台词量它真是比较集中，而且冲突比较强的， 是 就让就会让你感觉真的很嗨的这么一段。其实你看我们说到这儿呢，今天呢既然聊到这儿，就是真的想聊一聊啊。其实那个我们看周星驰这个电影的时候，大家有很多人说他是拍自己 啊。 当时这个张柏芝是第一次演戏。 嗯嗯嗯， 我们刚才还在讨论，当时说你说 我等你啊。 第一次演戏，演周星驰导演的戏 啊， 人生多么的崩溃！ 是啊，真的是星爷导演这个要求非常的高的，对于他的这个合作伙伴啊，要求都非常高的。 欢喜其实在这个豆瓣里面，肯定对周星驰的各种各样的评论和评分特别特别的高。那至于就像你在这个豆瓣上所看到的这些评论，对周星驰大家一般的推崇的和不喜欢的，大概都哪些点呢？有没有？ 其实主要还是两点，一就是喜欢他的肯定就是对他整个的无厘头的风格是非常买账的，然后买账到像咱们之前那个绝世高手上映的时候，就是不是说导演是周星驰粉吗？然后拍出来的电影也很周星驰，然后那么这些人 是卢正雨吧， 对、对，就是也很也吃他这套，就觉得就是我们是一国的，我们是一类人，就是你爱他我们也爱他，所以如果你拍出来的东西就这么像了，那我们也吃你这套， 爱屋及乌嘛， 对、对， 就是认。 然后那就是不喜欢周星驰的这一类呢，可能我觉得也是就是因为他在电影里的一些表现的手法，包括大话西游之类的，是在当时当刻其实是被很多人所不能接受不能理解的， 质疑的，甚至是反感的， 对对对，然后但是是时间洗礼了之后，10年20年之后再看，你反而能从他无厘头的那些幽默的背后看出来非常强的心酸，然后和悲剧感。 不是喜剧的极致就是悲剧嘛？ 对对对对对， 这个很难。其实刚才薛伟，咱们就是从事这条就是这个专业啊，就是一开始比如看周星驰电影，很多人就是包括我以前刚看的时候就觉得理解不了嘛，就是你觉得这种演绎方式，你不就像你看他们别人演什么像什么，你怎么这样一惊一乍吓人一跳一跳的，你当时就包括你现在包括你以前对他这样的演绎方式，就现在我们身边的这些演员来讲，是持一种什么样的看法吧，应该说。 其实我觉得这个周星驰这种演戏的方式其实是港片独有的一种味道，我觉得是就是大陆人就是你要去模仿也学不来，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就是体系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是做喜剧的 啊， 我这个喜剧阵亡这个片子我特别喜欢，小时候看的时候跟现在看完全是两个概念 啊，感受不一样了。 小时候看就是完全就是纯粹喜欢周星驰而已，就是喜欢他无厘头的方式，喜欢搞笑。现在看就是因为我也是喜那个演员这个行业嘛，就是比较有更多的一些感触，毕竟我也是从那个阶段过来的， 确实很心酸啊。 对对对， 哎呀，我都看这么长时间我还没觉得心酸，看来我还没长大 啊。 居然推导出了这个结论是吧？ 你怎么导出这么一个结尾的？ 你看他说他原来年纪小嘛，不懂事嘛，看东西是喜剧，现在岁数大了懂得看，能更多的看出心酸，我现在看他依然是喜剧，所以我觉得我还没长大，我还年轻。 你这个顺法我再给你重新导一遍啊，你不是导出你没长大，你是导出你不懂事。这个 因为其实特别就是明显的一点，就是咱们在排这个戏之前，然后刚才也看了一段吧，就是咱们的原片，然后就是从吴孟达在对他说完那个话之后，就是说你侮辱演技这两个字之后，就是周星驰的表情，就跟无厘头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对对对，一点关系， 非常的就是 到位， 对， 非常到位，那个情感拿捏的非常非常的准确， 然后你就非常替他去难过。 对， 吃不到这一盒鸡腿饭。 对，其实你看就要一个，当时就要一个盒饭嘛。 对， 而且 胳膊都那样了。 而且真的看的当时这个电影的时候，我第一次看的时候说两句话不是很理解，真的不是很理解，就是也觉得很开心，很搞笑 嘛。 当时觉得张柏芝好漂亮，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啊， 对对对， 满脸的胶原蛋白呀， 年轻啊，那个时候啊，当时真的，我不太理解他为什么就是有这种方式去演绎，但是。你全世界只有这样一个就能使用这种方式去演绎，而且慢慢大家都接受了。像美国有 Jim Carrey，是另外一种打法的，无论是在《楚门的世界》以前的神探飞机头啊，这个大话王 冒牌天神 啊，冒牌天神等等，最后有一个超越他人生所有演技巅峰的片子，大家很多人很少看啊，就是《月亮上的男人》 啊。 是真正拍了一个以前美国特别知名的喜剧演员的一生，最后郁郁而终。当时这个金凯瑞就觉得这是自己作为喜剧演员的一生这种归宿，当时演得特别入神。如果大家就不要用变相怪杰的方式去看待他，有机会的时候看一下这个《月亮上的男人》，我真觉得还挺不错的、啊。 谢谢推荐哈。 对，说到他的话，就会想就是之前刚刚过了去世日的那个罗宾威廉姆斯嘛， 罗宾威廉姆斯 是4周年还是几周年的时候， 对对对，今年刚刚过。 对对对、嗯、就是也是一个那么疯狂的去演喜剧的演员，最后用那种方式结束自己生命， 令人唏嘘啊。 他有一部片子我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了，就是他的妻子和孩子因为车祸去世， 嗯 啊、到了他妻子的一幅画里，美梦成真吧，还叫什么我忘了、 嗯嗯、 最后他也进入那幅画里， 对对对 啊，也是特别特别让人心酸的那么一部电影。当然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博物馆奇妙夜三，应该是罗宾威廉姆斯的最后一部片子了吧、 嗯、一座 啊、 嗯 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大家还是去怀念一下，真是这个是大手啊，勇敢者的游戏也不错。好，那结尾的时候呢送给大家一首歌吧。今天咱们刚才说了半天关于这个锁场啊反锁场啊等等等等啊， 三生三世， 对，战狼二 十里桃花， 战狼二以如此横扫之势，那我们就放个三生三世。 行 啊，这我真觉得张靓颖唱歌好好听啊，就适合唱主题歌的。然后最后呢送给大家这一部。那感谢大家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收看今晚有戏，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感谢欢喜和薛伟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 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明天晚上6:45再见、嗯、我是郑磊， 我是王哥，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博湖点秋香。 却等来心伤，从此缘分模糊了纸上，少了300年前的那几张。看笔锋几道弯，前世千百转，尘缘几云端，江中相缠，无奈过往，三生石上断，人间纷乱，无缘也阑珊，恨梦太短。十里断桃花上，白飘落在何处，我只为你绽放 against my lips, and now all this time is passing by, but I still can't seem to tell you why. It hurts me every time I see you, realize how much I need you. I hate you, I love you, I hate that I love you. Don't want to, but I can't put nobody else above you. I hate you, I love you, I hate that I want you. You need her, and I'll never be her. I miss you when I can't sleep, or right after coffee, or right when I can't eat. I miss you in my front seat, still got sand in my sweaters from nights we don't remember.